轻松，一路到夏天的尾声，无所谓到过于激动，我们有笑容，我们曾心动，不再是无动于衷。 怎样呢？我爱的

再想你。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你不爱我，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，再给我一点温柔。爱我别走，在想你。 969老板说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。 消费升级之下，大量消费品品牌开始濒临倒闭并苦苦转型，不过另一面，一些全新的品牌却坐上了风口，乘风而起。欢迎收听969老板说，本期做客969的嘉宾，小仙炖仙炖燕窝创始人林小仙。 今年969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仙炖仙炖燕窝的创始人林小仙，从小出生在中医世家，就学于第一军大学。由于自己特别喜欢滋补品，想让更多人让更简单的有效的滋补，所以创立了小仙炖仙炖燕窝的这个品牌。 喜欢滋补品的林小仙曾经想过要做灵芝虫草类，但是发现怎么做都不好吃。林小仙觉得燕窝不仅口感好，而且营养成分高，